哎，你别不理我呀喂，比你小怎么了？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李琴说，你给我站住。 哼，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有仆原著，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演播蓝山梦，第135章，想念和月色。 袁子峰住院的第二天正好是周一，他一个人在病房百无聊赖地看了场电影，打了好几把游戏，傍晚的时候终于等来了李琴叔。李琴叔敲门的时候，他迅速恢复作案现场，把游戏声音迅速关了，整个人蔫巴的缩进被窝里。李琴叔推门而入，袁子峰眼神一下就亮了，正要开口说话，下一秒李琴叔身后却跟进来另外一个人，是林芝。靠，袁子峰眼睛一下就瞪大了，你来干什么呀？林芝把带过来的水果篮放在桌子上。 今天晚上约他去看电影的，听秦叔说你生病了，干脆就跟他一起过来看看你。 袁子峰盯着李秦叔看，对方飞快地错开视线。他算是明白了，李秦叔就是他妈的故意把林芝给带过来的。明知道他现在最烦的就是这个人啊，偏生还故意把林芝带过来。如果不是有外人在，袁子峰都想骂一句，李琴叔你他妈真狠了。奈何在外人面前，特别是在情敌的面前，他还是要装装样子的，因此心里不管怎么的咬牙切齿，面上都是淡淡一笑，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谢谢。 客气什么，我听说你是喝酒喝出胃出血对吧？你这个年纪就喝出胃出血也是挺不容易的，以后要多多注意，别把自己的身体给弄坏了。 还真是谢谢你关心了。袁子峰面含僵硬的微笑。 吃饭吧，昨天我离开前，厉玉锦跟我说盐又放多了，你怎么也不说一声，还整桶都喝了进去。 袁子峰心道，别提了，他昨晚上跑了一晚上厕所，我觉得挺好喝的。那个，今天你做的什么呀？ 今天没自己做，怕把你弄得更惨，外面找了家餐厅，打包了些软乎一点的吃的，你看看喜欢不喜欢。 袁子峰顿时觉得有点失落，看着这些令人食欲大增的菜也没什么兴趣了，他蔫蔫的哦了一声，算了，我还不饿，不吃了。 怎么能够不吃啊？你的胃现在正脆弱呢，不能不吃啊，就是硬逼着自己也得吃点进去。 袁子峰用一次性筷子在粥里头搅和了两下，真的没什么胃口， 跟小孩子似的。 李琴叔半是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 怎么还想让我唬你吃啊？ 袁子峰现在最不喜欢李琴叔对他类似于什么小孩子的评价，一听这话哪儿还能顾得上闹别扭，立马把碗拿起来往嘴里塞。李琴叔这才松了口气，其实现在的李琴叔挺能拿捏袁子峰七寸的。袁子峰这个人看似是放荡不羁难以管教，事实上真的特别好管，他吃软不吃硬，而且对症下药十次里面有九次都管用，只要对他足够了解，绝对能把他管得服服帖帖的。袁子峰几下把饭菜给吃完了，揉着自己肚子打了个饱嗝，撑住了， 吃饱了就好， 那你先休息，我就先走了。 不是，袁子峰伸出手拽住他的衣袖。你过来就打算当个喂食鸡啊？ 不然呢？我没想到喂食鸡的啊。但你这不是一定要求我过来投喂吗？怎么，你还想让我当个游戏机啊？ 又不是不行。 我不跟你闹了，我这8点开场的电影都快7点半了，再不过去得错过开头了。 在一旁坐了挺久的林芝也站起来。 再玩会儿估计还会堵车。 李琴书甩开袁子峰的手就要往病房的门口去，两人步履匆匆的，在袁子峰看来这显然是成了一对儿了呀。他心里这个不爽一瞬间达到极致了。你就不能不去啊？你 抱歉，我答应了林芝不能不去。 然后关门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袁子峰头一回觉得如此的无能为力。哎，他往床上一躺，盯着天花板，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突然有些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李琴书好像变了，他有点软硬不吃，尽管对他的态度依然是跟以前没有太大区别，可身在其中的袁子峰知道，他把自己呈现出来的柔软又在瞬间收回去了。他把自己紧紧地包裹在一个壳里，而这壳并不打算对袁子峰打开。袁子峰谁也怪不了，心里再憋屈也只能是怪自己，谁让他最开始接近李琴书的时候抱着的就是一个很卑鄙无耻的想法呢？说来说去这也是他自作孽不可活呀。接下来2个小时，袁子峰都没联系上李琴书，估摸着这人和林芝在认真的看电影呢。他不由得在心里酸溜溜的想着，不知道这两人之间有没有发展出了些别的关系呢？或者说会不会已经确定了某种关系了？只要一想到这可能性，袁子峰就觉得自己这脑袋快爆炸了。李琴说多好一人啊，林芝怎么配得上？如今在袁子峰看来，李琴书是全天下最好的人，谁也配不上他，除了自己。凌晨，李琴书终于回了袁子峰的消息。 已安全到家，不挂念。 袁子峰一下从床上弹坐起来，飞快给对方拨去一个电话。李琴书接起电话的时候还在微微的喘息着。 怎么了？ 那个，你看完电影了？袁子峰有点磕磕巴巴的说道。 嗯。 袁子峰窝在被窝里，手里紧攥着手机，视线可怜兮兮的看着窗外幽冷的月光，一瞬间涌起来一股冲动，他没忍住说道： 我想你了，李琴书。 李琴书洗脸洗到一半被打断，看到来电显示是袁子峰，本来觉得有些不耐烦，可如今听到这4个字，突然心就软成了一滩水似的。他这段时间一直逼着自己对袁子峰疏离，却万万没想到在这4个字的面前居然瞬间溃不成军了。李琴书手被青筋微起，然后极其迅速地挂断了电话，没有给出任何一句回应。宝贝儿，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哼，别走开啊，下集更精彩哦。